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卖身需谨慎，创业公司面临的抉择。创业公司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是否希望被大公司收购。但是被收购就一定万事大吉吗？未必。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双方都不开心的局面。邦这被微软收购的例子，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那么被收购是不是好的选择呢？这个问题啊，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去看，但是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收购是一个更为有效的判断途径。一家公司收购另外一家公司的目的不同，被收购公司的退出机制也会不一样。这个问题啊，细研究起来比较复杂，这里呢，我给出一个简化版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就是看收购完成之后，收购方到底想不想保留被收购公司的人员。第一，最简单的情况，一锤子买卖。如果说啊，一场收购主要不是冲着人才去的，而是在收购完不久就将被收购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或者全部裁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好处理。因为啊，毕竟是一锤子买卖，卖完拿钱，后续的事情也就和这群拿钱走人的无关了。这种情况下，无非是一个买卖值不值的问题，值得就卖，不值就别卖。也有后来卖了后悔贱卖的，或者没卖而后悔当初怎么这么傻不卖的。但在我看来啊，这一类买家和卖家之间不会形成长期的不良关系，因此在卖身里面是最简单的一类情况。拿甲骨文公司强行并恶意收购人科公司来看呢，甲骨文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搞定了人科公司投资人手里的股票，获得了大部分股权之后，就把人科公司收购了。收购完就大规模裁员，不算全部裁掉，起码也是十之八九。这件事情啊，对于人科公司创始们来说始终是咽不下的一口气。但是呢，一锤子买卖结束了，也就一了百了了。第二，人才的收购。如果一次收购啊是冲着另外一家公司的人去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那么被收购的公司是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那第一种情况呢，是被收购方的人员被收购方打散，并被安排去做其他事情。这种方式啊，和第一种收购差别不是很大。被收购方的人员呢，已经分散到各个项目中去，不再是一股合力。因此啊，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一锤子买卖。被收购方可能会后悔，但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第二种情况呢，是被收购方作为收购方的一个独立业务部门存在。这种卖身啊，需要非常谨慎。通常呢，这种卖身甚少产生好的结果，而关键在于被收购的部门有多大的独立决策能力。比较经典的收购案，当属20世纪90年代 IBM 对联华公司的收购。当时 IBM 陷入危机，郭士纳上台决定收购联华公司，帮助 IBM 向软件服务业转型。当时呢，联华公司的办公软件，无论是电子表格 Lotus 123，还是协同办公软件 Lotus Notes， 都是业界翘楚。而这场收购 IBM 要的不仅仅是这些软件，还有整个研发团队。一段时间里啊，郭士纳都试图只用联华公司的人来管理联华公司的产品开发，但是不久以后 IBM 自己的产品需要和联华公司的产品进行整合，双方不可避免地对联华公司产品的看法有了分歧。而联华公司的高层在被收购以后的决策力并没有郭士纳开始许诺的那般强大，慢慢的，联华公司的文化被 IBM 公司的文化侵蚀和替代， Lotus Notes 这款原本神器级别的产品变得臃肿而难以使用，而在联华公司里面开发软件的人还有管理人员也陆陆续续的选择了离开。再来看一下微软对 Bungie 的收购，也是异曲同工。微软收购 Bungie 的目的非常明确，游戏主机 Xbox 需要大作，而 Bungie 的开发人员有能力也有实力做出大作来，所以收购不仅仅是需要收购资产，更需要收购人才去开发游戏。最初的时候呢，邦吉和微软的目标尽管有些差异，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推出光环游戏。然而随着光环游戏大卖特卖，对于微软来说，把光环系列做成 Xbox 专属的大牌游戏显然是最高优先级的事情，这有利于 Xbox 主机业务的整体开发。但是作为一家游戏工作室，数十年如一日开发并且只能开发一款游戏，那就比较痛苦了。没有独立决策能力去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样的游戏工作室和游戏公司将没有灵魂可言。他们能够因为一款大作红极一时，却很难红一辈子。邦吉的创立者显然是对游戏事业很有想法，很有主见的人。 在开发光环系列之前，他们就开发了多款游戏，进行了多方位的尝试。不可否认，这些尝试有成有败，但是不管怎么说，多样化更容易产生创新性的游戏创意。敢于尝试是一家游戏公司生命力的体现。微软和 Bungie 的矛盾在于，微软主要是想提高自己 Xbox 平台的优势，为此对 Bungie 的唯一要求就是开发光环系列游戏。那至于 Bungie 团队的创业志向、想法和尝试，不在微软考虑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即使 Bungie 的人知道自己独立出去要失去很多资源，并将失去光环游戏的知识产权，仍然选择分离。还有第三种情况，这种收购是名义上出钱买了，但是整个公司实际上独立运营。这种收购可能最有利于被收购方长期独立保持自己的企业文化。微软对领英的收购呢，至少表面上看是微软第一次尝试这种模式的收购。谷歌对于 YouTube 采取的策略也是让其长期比较独立的运营。前者怎么样还未可知，但后者的运营可谓非常成功。直至今天 YouTube 在谷歌内部还是使用 Google YouTube 这个名字独立运作，负责人直接向谷歌 CEO 汇报。只有经营上的实际独立，才可以给被收购方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但是愿意这样做收购的公司太少了。最后总结一下，对于被收购方最好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选择做一锤子买卖，第二个是做独立运作的子公司。如果被收购以后，被收购方不能继续发挥优势去独立的做项目，很可能会导致没有话语权，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这种收购需要非常谨慎，尤其是当被收购方不能够和收购方就工作的目标和方式、自由裁量权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写入合同时，最后很可能是一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